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经都爱听，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日前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指出，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，坚持准入条件透明化，审批范围最小化。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，居民供暖宜电则电，宜煤则煤，宜气则气，宜油则油，要尊重当地群众取暖习惯，以确保保暖过冬为第一原则。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表示，截至目前，我国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10.5亿人。2017年，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降幅明显，但依然高发。2016年，我国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约6.3万人，高居世界第二位。即日起，年满12周岁的乘客即可通过12306车站专门窗口申请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。日前，北京市出台自动驾驶路测新规，赋予自动驾驶路测合法化地位。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深圳、成都、上海、北京、无锡、郑州、合肥、杭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天津11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跌回一年前。世界经济在2017年迎来了可喜的复苏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估测，今年世界经济增长3.6%，为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吧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，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，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你知道吗，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吧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，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，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

起也好，每天都多新发现，让疾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笑一点，放心洒，就已决心向着前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了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，这标志着我国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了总体设计，已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。作为中国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而专门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机构，丝路基金目前已签约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各类项目17个，承诺投资金额约70亿美元。北京地铁28号线 CBD 线的规划建设一直备受关注，计划于2021年底开通运营，将成为车站密度最大的线路，每600多米设一座车站。近日在什刹海冰面上，冰场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布置冰场围栏以及各类冰上娱乐设施，目前冰场开放时间未定，冰面检测工作尚未开始。2018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多了一个选择，北京冬奥组委将面向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聘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。近日位于方砖厂胡同，能够为南锣鼓巷地区10000多居民提供服务的交道口便民服务中心正式开门营业。北京轨道大队在地铁内开展了执法检查，不足一个月就查获了267起乘客违规进出闸机的行为。在北京，个人租房也能贷款了，建行在京推出了个人租房贷款按居贷，贷款期限最长10年，额度最高100万元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比忙碌更可怕的是无法与自己对话，漫长的一生充满了苦难，不如就当成游乐场，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，都要把生活过成自己欢喜的样子。